不让你的

双怀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真的要离开。天空依然那么冷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你和我有不同未来，也许以后相见从后，你还拥有我最初的情。